欢迎来到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今天是星期一，这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啊。对，感觉上周五我们刚见过，然后这周一又来了。好了，那么新的一周我们要有全新的开始。那么今天呢，也是欢迎大家同步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直播间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但是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宣布一件大事儿，真的要出大事儿了哈。什么大事儿呢？就是错过今天的内容，你可能就要告别潮人圈了，有多严重？那5月18日到20日，2018 MTA 天幕音乐节又要重返地球喽。那在这个音乐节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这是一场混搭了新潮音乐、跨界科技和前沿艺术的风向标式的音乐节。它由李荣浩、李健、赵雷、毛不易，应该是 Love Two， 还有朱等等，还有这个各路的优秀音乐人罕见同框。即日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带你一起去沙漠里当天外来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嘉宾他已经坐在我们的表演区了。那今天这一位真的是，他给我的感觉特别的清纯可人，而且呢又年轻，95后哦。他之前也来过一次我们的节目，但是那期不是我。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非常甜美、非常有才华、非常会唱歌的小仙女小姐姐郎天怡，欢迎。 大家好，我叫郎天怡。 哎，是的，欢迎天怡啊。天怡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 是 的。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背板，这个全新的抠像技术也已经全新上线了哈，这个背景还是非常的炫酷哟。对，天怡今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歌曲，有弹唱也有伴奏，是不是？ 对， 是的。那如果你也想看到我们全新的这个背景板、全新的直播间的话，那敬请关注两种方式哈。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注关注关注，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另外，今天我们在优酷的直播上面也会有哦，大家点进去，然后呢，这个在首页推荐位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挑战新歌声。当然，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看，只能听的话，也可以去把 FM， 就是把你的调频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OK， 那么再次欢迎天怡， 谢谢。 哎，天怡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全职做歌手了，是不是？ 对，就正在毕业的阶段，还没完全毕完。 还没完全毕完呢。 对啊，你说我95后，现在好有压力，因为昨天刚跟00后一起演出。 天哪，现在都00后一起演出了。 对， 00后，我想想，00年，今年是18岁。 对，就18、19这样。 我的天 哪， 他们难道不应该上高中吗？ 他们可能刚上大一。 哦，刚上大一。怎么样，跟00后在一起有没有压力？ 还好，毕竟就是我觉得我的心态比较年轻。 对，你本来也比较年轻嘛。天怡是90几的。 哦，就95年的。 95年啊，就差5岁嘛，大家都会肯定叫你说，哎呀，天怡小姐姐。 他们没有理我，直接走了。 哦，真的吗？哎，现在这些00后怎么都这么没有礼貌。 我也没有理他们。 我懂了，这就是90后之间的这个相处方式哈。对，可能音乐人之间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也都有自己的个性。哼，你不理我，我就不理你。好，那么今天呢，天怡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呢也会把他们的互动发到弹幕上来，然后并且呢，有什么想对天怡说的话，也都是可以跟我们互动的啊。666分享、关注和小礼物，现在都走起来吧。深海鱼儿说晚上好，是的，大家晚上好。大家都非常期待今天天怡给大家带来的歌曲，那我们就赶紧开个嗓吧。 好， 第一首歌想唱什么？ 我觉得北京今天这么热，我唱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叫《燃》。 哦，燃，我整个人都燃起来了。 你们就会更热。但这首歌写的时候其实是冬天，在北京特别冷的时候写的。 你是想写反季节歌曲是吗？ 就是当时因为太冷了，冻的就是怀疑人生，后来我就想一定要写点温暖的东西给自己一些力量，不然就真的要冻成冰棍了。 哎呦我的天哪，那这首歌我觉得绝对是都不是反差萌，是直接反差特别大。对，由一个特别冷的冬天写出来一首叫做《燃》的歌。好吧，那我们就烧起来呗。 OK， 好，那么第一首歌要以弹唱的方式带给大家，这首歌叫做《燃》。 好， 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 你可曾 记得那一天，阳光直射都不觉得刺眼。你也许忘了那一天，世界改变，你也跟着改变。时光如歌，度日如年，睡不着的夜晚，熟悉回忆来取暖。青春已经满头白发，在来接班少之前，我们曾经像赤色那般，头顶都有团赤色火焰，烧不尽的记忆定格在那年。我们曾经像赤色那般挥汗如雨星，简简单单迎着太阳度过整个夏天。简单单迎着太阳度过整个夏天。我们曾经像赤色那般，头顶都有团赤色火焰，烧不尽的记忆定格在昨天。我们曾经像赤色那般，挥汗如雨星，简简单单迎着太阳度过整个夏天，迎着太阳度过整个夏天。 哇哦，燃这首歌来自郎天怡。对，天怡这首歌是冬天写的，是不是？ 对 对，还记得是哪年的冬天吗？ 2年前，可能是2016年 啊，2016年的时候啊，那年的是在北京过的冬吗？ 对，因为就是对那年我刚好搬了一个宿舍，然后我新住的宿舍，我觉得就是暖气并不是 特别好， 对，然后经常就是。冬天的时候，然后就是你刚钻进被窝就很冷，然后你就睡不着，然后对， 是的哈，天怡现在就是正在毕业当中，然后呢，其实也是科班出身的，要介绍一下哈，天怡是就读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流行演唱系的，而且呢，她现在绝对是一个95后的独立制作人了，可以算是，那现在有就是。是坚持自己做，还是说有公司帮你一起去打理这个呢？ 哦，现在音乐这方面就是有合作的伙伴，但是还是一直在自己，对，还没有签公司。 好的，那自己做还是比较自由一些哈。对，那刚才也谈到说现在面临毕业，正在毕业当中。对，你们的毕业是需要交什么吗？像这个论文啊，还有说要交一个自己的作品吗？ 哦，就是要交一个论文， 要交论文啊。 对， 那要写歌吗？就比如说是这个学音乐的音乐系的学生，那毕业作品是不是要自己写一首歌呢？ 这个倒是没有特别要求，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喜欢唱歌，有的人喜欢写歌，有人喜欢跳舞，做女团什么的。 哦，对，那你是比较偏爱于自己写歌、自己唱这种？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还算是比较适合我吧， 比较适合。那我觉得女团也很适合呀，像你这样的形象，我觉得很，就出道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可能我更喜欢创作吧。 哦， 对。 好，那么天怡呢真的是一个很安静的女生啊，至少在我跟她就是这个开场到现在聊天，包括她的这首歌曲，总给我一种非常恬静的感觉。天怡平时也是这样的性格吗？ 对，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安静的 啊，都是比较安静的， 但是少部分的时候是比较 crazy 啊。但是我真的想象不到你 crazy 起来，就是疯狂起来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就是做过一些你自己认为非常 crazy 的事情？ 就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一个蛮好玩的经历。那个时候我去青岛，然后做义工。然后认识了一个在韩国留学的小哥哥。然后就是我们刚认识，他就要回韩国了。然后念书，然后他接到一个任务，就是他朋友告诉我说，告诉他说，他朋友的父母，就是很突然就要去他朋友家，但他朋友在外地。然后他就让我们两个去帮他收那个，收一样东西。对，然后。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是比较私密的一种。 这个我们就大概知道就好了。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半夜12点，然后我们刚在青旅玩完那个狼人杀，然后他就说，对，然后他说，因为我们彼此还有点好感，他说我们一起去帮他收吧。然后就可能半夜12点，然后潜到然后他朋友家的那个房子，然后去从床底下把那个东西拿了出来，然后还拿出来，然后看了一下长什么样，后来把它扔到了小区垃圾桶里。 这就是比较就是这个疯狂的事情是吗？ 也不能说很疯狂，就是比较好玩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个也侧面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有热心帮助人的这么一个女孩儿 啊。是的， 对，这肯定是比较私密的东西，不方便被爸爸妈妈看到。 对， 是的，是的。好了，那我想知道你后来跟这个和你一起去的同学，这个小哥哥，你们两个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不是互相有好感吗？ 但是他后来回韩国了，然后我后来就在学校学习，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就不怎么联系了。 好吧，哎呀，本来是可以展开一段这个感情的，但是呢，这个爱情故事没有展开。哎，那他有没有在你这儿混上一首歌？ 没有， 没有啊。哇， 他的时间太短了，可能。 好吧，就是感情还不到位，对不对？我觉得感情的深浅跟时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 有道理， 有道理哈。那天怡就是应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六首歌曲，但实际上你自己的歌应该不止这些，对不对？ 对，我现在就是毕业了，我现在就在整理我的作品。然后其实我就是整理了一下，就是一大概就可能就50首左右。 稍微整理了一下，就有50首左右。 就这可能是我大学这些年的财富吧。然后但是就是只是说把思绪整理出来，然后又把他们每一首都做出来，或者说挑一些，然后呈现给大家，就是还需要时间去一点点推敲细节。对。 对，这个确实是挺难的一个过程，可能这50首基本上都是以 demo 的这个形式存在在硬盘里的，是吗？ 对，而且有的就是很随意的躺在我的手机里。 躺在手机里，可能就是一段旋律还是未完成的，然后你还要接着往下写，是吗？ 就是都是大概已经完成的，就是只是说就是没有把它整理出来。 好，那我们期待着这些歌曲的陆续问世哈。哎，那么天怡，既然有这么多的好歌，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在节目上多给大家呈现一下，好不好？ 好。 第二首是给我们唱哪一首呢？ 那既然都聊到在学校，然后就那时候我近期写的大学的最后一个假期。 大学的最后一个假期。那好，我先采访一下，大学的最后一个假期你的感觉如何？ 大学的最后一个假期，就是因为是冬天，所以我冬天的时候都会比较安静。因为就是 因为暑假 啊，对，暑假你就毕业了， 对，就现在就是毕业了，对。然后这个是我寒假的时候写的， 哦， 对， 就比较安静。然后你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吗？哎呀，我要毕业了，或者说我对未来很迷茫，或者我还对这个这种学校的日子很留恋， 很留恋，非常 留恋。真的留恋吗？ 很留恋。 我记得我当时毕业的时候，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我赶紧冲出校园。 真的吗？ 真的，我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恨不得大三实习的时候，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大四只是回来毕了个业。 哦， 对，好吧，这就是每个人可能性格上是不一样的。天一是比较安静的，然后还对学校还是有恋恋不舍的感觉，对不对？ 对，然后对于未来也是有一些 迷 茫的成分。 嗯， 然后我冬天的时候就没什么灵感，然后就比较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写了这首《大学的最后一个假期》。 哦，对，所以天仪的歌大家听出来了吗？基本上都是除了冬天夏天写的。春夏之际可能写歌比较多。 这是真的是。 真的是吗？ 对，但然和这一首都是冬天写的。 对，你看就是一共冬天没产几首歌，今天基本上全带来了。 有有有。 是。好，那就把这首大学的最后一个假期送给大家。如果现在你也是正在听节目或者看节目的正好是大学生朋友们，因为我们是青年广播嘛，那不妨我们可以听听看有没有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好，那么天一准备好了吗？ 好， 来吧，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开学了，我还醒着，冬日里的温家灯火也为我亮着，唱几首固执的歌，感觉解脱，笨笨的人也不止我一个。我听过你说时间如何把人们都变老了，也许你说不论如何每个人都要解渴，睡了，我还醒着，冬日里的万家灯火也为我亮着，唱几首固执的歌，感觉解脱，笨笨的人也不止我一个。我听过你说时间如何把人们都变老了，也许你说不论如何每个人都要解渴，你对我说不论如何手都要一直牵着，我没符合，不是不爱了，是时光蹉跎，我没符合，不是不爱了，是时光蹉跎，我没符合，不是不爱了，是时光蹉跎。 这是大学的最后一个假期，大家还记得你大学最后一个假期是怎么过的吗？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那方式呢就是两种，那一种是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关注，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种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95后的独立音乐人，非常有才华的田径少女 真的是精灵一般的感觉哈，郎天怡，再次欢迎天怡， 谢谢大家好。 是的，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也是在优酷直播上面同步直播的，如果你现在正在用的话，那么就赶紧来看一下吧，上面也是可以互动哈。那我们今天真的是三种直播的方式，另外还有我们收听的方式，就是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好，那么天怡的歌是不是都是这么静呢？ 嗯，比较多 啊，比较多，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吗？ 对，可能就是今天我一把吉他比较单薄，所以感觉就比较安静， 感觉比较安静了。 对， 对， 对， 对，平时也是属于就是比较安静的那个类型。那有想尝试过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方就是曲风吗？就比如说很摇滚啊，或者时下流行电子啊这种编曲的方式。 有考虑过，就是接下来就是会跟一些编曲的朋友合作，然后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对 对。那现在就是因为还在学校嘛，所以可能是不是在外面的演出会相对少一点？ 对，现在的演出对还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把重心放在学校里多一些。 哇，真是好学生。 对 对，点个赞哈。好，那么就是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在校园里面有它独特的一种方式。就以前不是特别流行什么校园民谣嘛，我不知道到你们这个95后甚至是00后还流不流行这四个字或者说这种说法了。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学校全都是 民谣 艺术生，全都是艺术生，所以大家都互相每个人都比较骄傲吧，我觉得 是吧。哎，你们会发生互相 diss 的情况吗？比如说哎，我写的歌就是比你写的好听，有这样的吗？或者说同台比拼有这样演出的机会？ 比较少吧，但是可能私下会有，有的人可能内心里说对我写的就是比你好听，但是可能我内心说我写比你好听，但我不会跟他讲。 对，就属于那种内心说其实你写的什么东西，我写的都比你好多了，然后绵绵哇你写的好棒哟。会是这样吗？ 这个就不知道。 对，这个是有点夸张了哈，我觉得大家还是不是那么险恶的。 对， 那大家也会互相交流吗？就比如说哎，我听你的歌，我觉得这首不错，我也想就是可能会给对方一些灵感上的启发。 其实就是圈子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写歌的人也挺少的。然后如果我们就是发现了之后，如果是性格合适的话，就是会成为朋友。然后我前两天去看我们学校音质的毕业听评会，然后看到了一个女的创作者，然后今天在食堂遇见她，我就加她的微信。 哇天哪，就是这是你们互相交流的方式。就有的时候因为90后甚至95后哈，就尤其95后这个跟我的年龄是差的是比较多了，然后我就有时候不能理解说95后现在都用什么。但是我之前听说95后或者说是00后现在都是不用微信，然后用 QQ 比较多，是这样吗？ 因为我是95后不是00后，所以我不知道00后用什么。 那你用什么呢？ 那我不怎么用 QQ。 哎 啊，那你还是以微信为主是不是？ 啊对 啊。好的，我们突然间瞬间拉近了距离。对，就是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方式啊，就肯定是跟大家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天怡来了解。好了，那么天怡呢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歌曲要带给我们。接下来呀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还能带出一首歌吗？ 2分钟？不知道，试一下。 试一下吧，如果2分钟可以带出来的话，就先唱一段好不好？ 好，那我唱一个比较短的歌吧。 好呀，没问题。 这首歌是一个朋友很喜欢的。 一个朋友很喜欢。哎，这样吧，你先告诉我是什么歌。 哦，不在你那个歌单。 哦，不在歌单里面。哇，那可是现在你朋友喜欢的他只有1分半钟了，不如我们先聊聊这个故事，然后待会儿把这首歌带来好吗？ 好。 这是我猜一下啊，这个朋友是不是一个异性朋友？ 是 啊。这个朋友是不是你们互相有好感呢？ 啊，这个倒不是。 这个不是啊。对，紧张的吉他都开始发声。不，没有没有。对，那这个来说说这渊源吧，他是为什么会，他跟你说过他喜欢这歌是吗？ 啊，就是他也是一个创作者，然后有一天让我把我的作品发给他，然后我发了几首，然后他说他记住了这首，他喜欢这首。 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嘿，胖子。 哦，那所以对方是个胖子吗？ 不是，他不是，不是写给他的。 哦，不是写给他的。嘿，胖子。哦，那这首歌你请问你的灵感来源在哪里？ 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个胖子。 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哈，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胖子。而且那个时候不说嘛，就是有一些青春剧的套路，就是这一群人当中一定是有一个胖子。 嗯， 对，这个胖子呢起到了承上启下，甚至是非常扭转全局的关键作用。 我觉得胖子比较容易被大家喜欢。 没有啊，其实我们倒不是说没有 diss 胖子的意思，就是胖子胖有胖的好，因为胖也很可爱啊，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但这首歌呢确实是送给一个，也不是送给一个，送给比较胖胖的并且享受这个过程的朋友们，是这样吗？ 对。 嗯，好，那么我们稍后要带给大家这首嘿胖子，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空间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道道，哎，那么今天呢，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郎天怡。嗨， 大家好，我是郎天怡。 哎，是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天怡是95后的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啊，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已经一步一步在往职业的这上面去走了。刚才说到了一首歌，就是《嘿，胖子》。嗯，我觉得我今天听这歌也是非常的合适。呵呵，对，这是他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哈。那不妨今天就给我们带来这首好不好？先 好， 下半段先给我们唱一个。 好。 好的，那么我们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嘿，胖子， 送给所有的胖子，和曾经胖过的，和没胖过的， 即将变胖的。 嘿，胖子。我依稀记得多年以前炎热的夜晚，你望着天空说的话，嘿胖子，我还没忘记多年以前一群人一种誓言，好像永远都不会改变。你就随意地坐在那段时段上，手机里放着当时的偶像，你说 什么不会改变。哎，胖子，你润后便是晴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当好自己生活的导演。 掌声，这首《嘿胖子》啊，对，其实这个胖不胖呢不重要哈，重要的是这首歌当中传达的那个意思，我觉得都很清新，而且呢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对，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唱这首《嘿胖子》啊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好像我曾经也是一个胖子，但是我现在体重也是非常非常的不轻了。对，我突然间想问问天怡，虽然这个问题可能你并不想回答，你体重最重的时候是多少？你这个方便透露给大家吗？ 就一百零几可能。 一百零几啊， 但是我是那种就是上身看着瘦，但是有时候可能腿比较粗那种。 哦，哎，但是你穿衣服，所以你今天穿了长裙是吧？ 对，我今天不想穿高跟鞋。 哦，对，那个最重的时候是100多斤。嗯，那看来我还是比你要更重一些哈。我觉得就是我最胖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在初中毕业那会儿，然后因为要这个中考，所以就是每天补营养嘛，就吃很多东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用，然后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结果一下把自己催肥了。哇，那时候才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胖子。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女生爱美，这个瘦下来，我只能说瘦下来真的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哈，加油。好，那么这首歌过后呢，我们继续还有很多的歌曲要带给大家。其实我觉得天怡你的歌名字都非常的空灵，而且呢给人一种清透感，就特别适合夏天听，有一种小清新的感觉。就有一首歌叫和空气跳舞，我就觉得哇好清透啊。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歌？ 这是去年夏天写的 啊。你看这夏天写的吧。对，我就觉得真的是有夏天的气息。好，那么这首歌是当时就你写歌真的是跟季节有关吗？还是说跟当时的心情有关系？ 嗯，心情吧。就我觉得就是道道姐说的挺对，就是我的歌，我后来总结，我发现就是你去旅行的时候听，或者在户外听，会觉得更好， 对吧？ 对，然后和空气跳舞，就是我在回老家的动车上，然后就是总是会，就是快到我们家的县区的时候，就是会经过一个县区，那个县区就有山，但是那个山不是那种郁郁葱葱的山，就是那种开矿的山，然后就是它的皮肤是那种很贫瘠的。 哦， 对，然后就是有点像石头那种，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突然一个灵感，山的肌肤，然后我就后面，然后就一下来写了，然后写到和空气跳舞，就是这首歌其实讲的就是孤独。 哦，孤独是吧？ 对。 哦，好的，那这首和空气跳舞，哎，对，那天怡你的老家是在哪里呢？ 就是秦皇岛。 啊，秦皇岛，对，那个时候就是它这个沿路确实有很多开矿的山，然后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好看哈，但是天怡还是写了一首歌送给他们。好，如果你想看我们现场的直播的话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关注。那第一种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冠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也可以给我们互动留言转发分享关注，还有666小礼物走一走啊。那今天呢，在优酷的直播视频直播上面也会有我们的影像，所以说如果你要是优酷的会员的话也可以点击哦。那如果你只能收听，有点遗憾啊，那就是去 FM98.2， 这是我们的调频，然后就可以听到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和空气跳舞，来自郎天怡。 山。 之物。你走过来，先斩难图，远处的篝火照亮了路。 来自梁天怡，对，我觉得天怡这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安静啊，就是真的适合非常非常静的情况下才会去听。但是有些时候，如果要是大家觉得特别闹的话，或者说在一个比较嗨的环境下，那会不会有人觉得听这个歌，听你的歌会听睡着？ 应该不会吧？我觉得 是吗？嗯。对，这首歌和空气跳舞很慢，然后也很静啊，然后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也有互动说，哇，听着小姐姐的歌好有一种入睡的感觉。对，好，那就当催眠曲听吧，就我觉得分好时段，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一个人听听看，和空气跳舞。那其实天怡现在也是攒了有刚才也说50多首歌了，就是未完成的一些或者说已经完成没有编曲的一些作品，那有没有考虑说自己出一张专辑呢？ 现在就在做。 现在就在做了是吗？ 对，就是现在在选歌。对， 那有就是他的就你的设想这个专辑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现在已经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我是双鱼座，就是我是一个超级爱幻想又超级浪漫的人。对，就是然后这张专辑的主题就是和浪漫有关。 和浪漫有关，那我们就是暂时先想想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浪漫。接下来呢，我还是要给大家稍微的播报一下。对，一个大事件，就是我们的一个天墨音乐节的事情。对，待会儿我要这个 等我找一下哈。这个突然间我们的文案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样吧，天怡，你先这个我们可以继续跟天怡聊一聊浪漫这个话题。那也就是说，现在你的这个封面包括选曲都已经是定的差不多了，是吗？ 就是现在在选，还在选曲阶段，因为我就是。说去琴房整理，本来是去整理歌的，结果又写了新的，就永远在写。然后又，而且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 哦，喜新厌旧的人，我的天哪！大家一听啊，那会不会就是瞬间联想到你是对什么事情都喜新厌旧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夸张，我只是喜欢新鲜感。 喜欢新鲜。 不是，就是因为你是需要积累的，就是这个东西有一个经验之后，你肯定写的新的会比旧的好一些。 对， 然后我因为做一张专辑所需要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就还蛮多的，所以我想就是精心的就是把它做到尽量我力所能及范围内把它做得比较好。 是， 所以比较谨慎的在选曲阶段。 好，那么就是力求完美的一个女生啊。好了，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文案，要跟大家隆重的播报一条消息就是5月18日到20日2018 MTA 天末音乐节要重返地球啦。这是一场混搭了新潮音乐还有跨界科技以及前沿艺术的风向标识的音乐节，李荣浩、李健、赵雷、毛不易等等各路优秀音乐人罕见同框。即日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带你一起去沙漠当天外来客。就是这个重磅的消息，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点击视频直播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好，那么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接下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带来几首歌，好不好？让大家先感受一下天怡的歌曲。 好， 对，接下来是弹唱还是伴奏呢？ 可以来个 伴奏吧，我觉得。对，今天唯一一个伴奏哈，就是给过去的明信片。我觉得你果然是符合浪漫这两个字，因为你起的这个名字也都是非常的浪漫，给人一种诗和远方的感觉。你想明信片吗？明信片是最能代表诗和远方，它是一个集合体，又有文字，然后呢又是从远方寄来的。好，那么这首歌你是写什么的呢？ 想念 什么？ 想念一个人。 哦，看来是有故事喽。 对， 这不是刚才说的那个韩国的小哥哥吧？是另外一个哈。好，另外一个呢，那我们就待会儿再来听这个故事。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给过去的明信片》。 好， 来自郎天怡。 喜欢的那个，有人陪你熬过漫长的夜晚吗？在忧虑转黄的秋季，我在树下等呀等呀等呀等，数着日子凋落，从未在心底一句。 许个愿望，你会期待什么？ 如果可以许个愿望，你会期待什么？给过去的明信片。对，那这个问题同样问问天怡，如果要是你写给过去的一张明信片，你会写什么呢？ 就是告诉曾经的自己，就是要跟随自己的内心， 跟随自己的内心，然后呢该表白的时候就要勇敢表白，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一定是感情吧， 就是所有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不要让自己后悔，对不对？那你就是有过让自己后悔的瞬间或者说决定吗？ 有 啊，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后悔的时候。 对，可能分大和小吧。对，就是有些事情如果要是大事的话，反正我是好像还没有让自己后悔的一些大的决定，但是小的可能会有一些哈。好，那么天怡还剩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两首歌要带给大家，那我们先唱哪一首呢？先把自己的歌唱了好不好？ 好。 好，那还有一首是蒸发，这首歌是写什么意思？就是真的是瞬间蒸发吗？ 其实可能就是我写的是我的心事，但是每个听的人可能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这首歌我在写的时候，就是这首歌先有了词，然后他写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然后这个女孩其实就是她知道男孩会有一些谎言，但是她假装不知道，因为她爱他。 哇，这个还真是，对，让我突然间想起多年前的一首网络歌曲，你知道吗？ 什么？ 你猜是哪一首？不知道你听没听过《香水有毒》？ 只剩了香 水，那是为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承认她的美，擦掉一起陪你睡。我的天哪！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有多爱她才能就是假装不知道。 哦，对，但我写的可能没有这么严重，因为这个谎言也许是善意的，就是她可能是。就是不是说那么严重的， 他这个刚才那首歌里面已经涉及到劈腿，好吗？这是属于原则性的问题。 对， 这不是谎言， 坚决不能原谅。 对，这个是坚决不能原谅的啊，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到底是什么样善意的谎言？有请梁天怡带来这首《蒸发》。 是没有牵挂。雨后在海边捧着沙，用回忆画画，又走了多远，换了长发。我是你期待的吗？ 蒸发，我觉得听天怡唱歌呢，就是有一种特别能够静下来的这种感觉。就是刚才我说是午夜的时候听，或者说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的时候听会比较有感觉。还有一种，我觉得如果要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然后呢待着没事儿休息的时候，然后听听天怡的歌，会有一种很慵懒的这种午后的闲适享受。那你就是你的声线，就是总让我想到像陈绮贞啊，或者说像其他的一些就是这种有着慵懒的又很甜美声线的一些女歌手。有人说过你的声音像谁谁谁谁谁吗？ 可能就是说像陈绮贞的比较多， 是吧？ 对，但是也并不是说就是说有那么的像，对，然后 就是也没有说刻意模仿或者什么。 对，然后有人觉得我长得像程璧，我不懂。 程璧，哈哈， 我不懂。 哦，可能是风格比较像吧。好吧，我倒是没有觉得，我觉得天怡就是天怡 啊。谢谢 啊，是的。好，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请到了天怡啊，然后一个非常有着浪漫情节，然后呢爱幻想的一个小女生，九五后的独立音乐人。我今天起的这个标题就叫做九五后的音乐精灵。果不其然，她的音乐和她的人一样哈，给人一种非常空灵和清澈的感觉。希望天怡在以后的音乐路上能够越走越好，也希望你的专辑能够早点跟大家问世，好不好？ 谢谢道道姐。 没事没事。那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吗？就是还是按部就班。